其实我永不在乎掩藏真心，暗地里伤心，不让你看到哭泣的眼睛。 我心已许终不变，天地为证，日月为鉴，我心已许终不变。

我的公司呢是叫乐纳公司，那么目前乐纳公司呢英文名称是叫乐纳 LENNAR， 中文名字是叫莱纳，那么当时中文名字莱纳呢是根据乐纳的英文发音而翻译过来的。那么乐纳公司呢是全美国目前最大的房产开发商，我们成立于1954年，总部是位于迈阿密，所以到今年为止我们是一个具有60多年发展历史的美国的本土的开发商。 莱纳公司为人们建造一个更好的家，让人们能够在这个家里享受他们生命中值得眷恋的时光。他们有自己多元化产品流水线，把客户群体细分为初次购买者和再次购买者，以提供不同类型的房屋。 莱纳建造的房产呢是以住宅型房产为主，开发的是新房。那么我们的房产项目呢是位于美国21个州49个市场。我们的房产类型呢是以独栋别墅 single family 和联排别墅 town home， 同时也开发有 condo。 当然我们主打的产品类型是以别墅型的项目为主。那么我们的产品呢分布于刚才我提到位于全美21个州不同的市场，那么特别是受中国客户所喜欢的，比如说加州、佛罗里达州、德克萨斯州，包括大纽约地区，包括新泽西州，包括西雅图。那么在这些市场呢，我们都开发有我们的住宅房产项目。 至今为止，莱纳已在美国多个一线城市建造了80多万套房屋，是全美规模大又权威的建筑商和房地产公司之一。无论是度假型房产、投资型房产，还是多代同堂的家庭住宅，莱纳建造的房屋能满足购房者的任何需求。 那么莱纳房产就可以满足刚才我提到上述各种客户的需求，无论是自住型还是投资型还是子女教育型，对，还是度假型房产。因为我们大概目前有1300多在售的住宅房产项目，分布于49个市场，那么可以完全满足以上各类客户的需求。 关于在美国买房，我们大多数人最关心的是语言不通的问题。那么面临外语不好，或者是怕对方听不懂自国的语言时，要怎么办呢？ 比如说我们可以有讲中文的，那么服务于巴西市场，我们有讲葡萄牙语的。对，其实这个不是每个开发商都可以，大部分美国的本土开发商他可能是更集中于拓展国内的市场，那么莱纳在这一步还是比较领先的。那么我们国际部可以保证为我们的比如说中国的合作伙伴和我们中国的客户提供最全方位的最有效的一个服务和支持。 美国的房地产吸引许多中国投资者的目光，旧金山、洛杉矶和纽约更是无数投资者心目中的海外置业黄金地带。但是作为房产开发商，莱纳是凭什么能够在美国独树一帜，且有被广为认可的良好声誉呢？ 那么莱纳呢之所以在房产业界保持一个领先的地位，我可以提到我们公司创造了美国房产业界的数个第一。第一个就是我们是第一个提出一应俱全的家居设计理念 Everything is included， 这是由莱纳公司首先提出的。那么所谓一应俱全的家居设计理念呢，就是在不增加客户购买房产价格的前提下呢，尽可能的把客户所需求的或者说客户所喜欢的房产的设施包含在他所购买的房产里面，比如说厨房的冰箱、烘干机，那么这一些家电设施呢，我们都已经包含在莱纳所开发的住房里面，做到客户可以拎包入住，客户可以选择自己喜欢的家具。第二个呢，就是莱纳公司也是业界第一个提出 NextG 这种设计理念的开发商。NextG 中文翻译可以是新时代房中这样的户型，那么我们在不同的市场都有房中房的这种设计的户型。另外莱纳呢也是一个追求技术和创新的公司，这一点是区别于传统的房产开发商。因为其实房地产行业是一个传统行业，那么追求技术和创新呢就保持着莱纳始终处于业界的领先地位。那么我们和亚马逊包括美国的 Amazon， 我们是一种合作，我们属于独家合作伙伴关系。 作为美国四大房地产公司之一的莱纳，致力于成为房地产行业的领先者和创新者，为每一位客户提供最优质的房产和最大的价值体现。 公司有一个悠久的发展历史，那么莱纳一直以来坚持的是三个理念，是作为公司的一个支撑，或者说是作为一个公司的一个 发展的一个基石。那么它的这个三个理念呢，就是品质、价值和诚信。那么提到品质，大家可能选择房产最先想到的就是房屋的品质，包括这个品牌的品质，对吧？那么价值呢，是我们是这样理解的，那么一般我们所开发的房产呢，我们提供给客户，我们是希望给客户的最大的价值呈现，通过我们的房产作为一个载体，那么客户购买我们的房产，希望他获得最大的价值。诚信呢，当然是作为一个企业，我们要对我们的合作伙伴，对我们的客户有所承诺，那么让大家选择莱纳作为一个可以信赖的合作伙伴。 作为拥有60多年全美热门市场开发经验的房产开发商，莱纳公司现已成为中国家庭购买美国房产一个值得信赖的标志。那么关于在美国购置房屋的问题，您还有什么需要了解的吗？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经典九六九，发送你的留言，我们会尽力为你解答哦。好了，以上就是本期的九六九聚焦房产全部内容，我是九六九房产小秘书英琦，我们下期再见咯。 诗歌、红酒、时光、对味，才是最完美的遇见。流动的光阴，岁月的声音。北京 FM 九六九。北京 FM 九六九。 我是山，我是自然界最古老的圣殿。我的冰川河流为你们提供维持生命的水。我的森林，你们的树木，为你们提供新鲜的空气。我清晰地看到你们对这个地球的所作所为。曾经你们来到我的森林，只为享受身心的宁静，攀登到我的顶峰，只为获得心灵的启迪。如今你们一味地从我这里获取利益，看看吧，你们趁一切还有可能。要知道有一件事我看得非常的清楚，那就是你们正在靠近悬崖的边缘，而悬崖的下面乱石密布。 2018年12月，北京人民大会堂不忘初心致敬经典群星演唱会将在万人大礼堂隆重举行。演唱会将邀请来自政府机构、行业协会、工商企业、金融投资、文化旅游、高新科技、专家智库等社会各界近万名嘉宾和百余家媒体，与台上的明星一同唱响经典。全明星阵容、全媒体宣传、线上线下同步直播，覆盖人群超过2亿，深度影响6000万城市精英人群。合作垂询13301125071，13301125071。 吃鲜炖燕窝找小鲜炖，销量突破260万份，当天鲜炖冷鲜配送，零添加，保质15天。双十一购物狂欢节，上天猫京东搜索小鲜炖，仙女的仙哦。 都是我想你，520是我爱你，零零零是要。

上交所近日表示，目前股份回购相关配套业务规则、公告格式指引已形成初稿，上交所也将按照证监会的统一部署和安排，抓紧予以修订和完善，尽快发布实施。同时，上交所也将继续严格公司及其控股股东和董监高信息披露要求，防范利用回购实施利益输送、内幕交易、市场操纵等不当行为，以充分发挥新股份回购制度的积极作用，推动资本市场稳定健康发展。近期各省区市陆续公布2018年前三季度经济运行成绩单，截至10月29日，已有25个省区市公布了主要经济指标运行数据，其中北京、江苏的增速与全国持平，其余省区市的增速慢于全国增速。尽管不同省区市的经济增速在一定程度上出现了分化，但经济运行稳的格局没有改变，多数省份完成全年增长目标任务的悬念不大。中邮证券董事总经理尚振宇表示，修改决定考虑上市公司因实际业务发展需要，鼓励其通过股份回购方式共同维护市场环境，同时对上市公司行为进行规范，消除上市公司潜在的制度性套利空间，避免上市公司因投机行为侵害投资者利益，从而带来不必要的市场冲击，这也是为了更好地维护中小投资者利益。好了，以上就是本期969精英 news，我是晨曦，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消失的光阴散在风里，仿佛想不起再面对。流浪日子，你在伴随，有缘再聚。天真的声音已在减退，彼此为着目标相距，凝望夜空，往日是谁领会心中疲累，来忘掉错对，来怀念过去，曾共度患难日子总有乐趣，不相信会绝望，不感觉到愁绪，在美梦里竞争，每日拼命进取，奔波的风雨里，不羁的醒与醉，所有故事像已发生，漂泊岁月里，风吹过已静下，将心意再还睡，让眼泪已带走夜潮水。天真的声音已在减退，彼此为着目标相距，凝望夜空，往日是谁领会心中疲累，来忘掉错对，来怀念过去，曾共度患难日子总有乐趣，不相信会绝望，不感觉到愁绪，在美梦里竞争，每日拼命进取，奔波的风雨里，不羁的醒与醉，所有故事像已发生，漂泊岁月里，风吹过已静下，将心意再还睡，让眼泪已带走夜潮水。 11点整，嗨，你好，我是。